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下午的下班时间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星期三母婴的环节，我是星际辣妈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我们也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再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去年的同一时间其实也是来过的，来自喜悦阁母婴护理中心的护士长宗精灵，宗护士长，欢迎您。 欢迎， 你好。 今天为什么会请宗护士长过来哈，来自母婴中心，常年在一线去护理产妇还有宝宝们，是因为从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8月7号，这一周的时间都是国际母乳周，每年都是这个时间，然后每年呢对于母乳周的宣传它会有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 母乳哺育生命之根 啊。就是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妈妈们了解到说母乳哺育的重要性了， 对， 也有越来越多的妈妈在努力的去让自己能够长时间的去母乳。前两天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还跟我说，他几乎是跟我前后脚生的孩子，也就是2016年的8月份生的孩子，他是在一个月前刚刚断的奶， 也就是说 他 喂了快2岁， 对，这是属于坚持的非常不错的 自然脱乳。 对对对，有一些呢当然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生产之后用了药啊，或者做了手术啊，回奶啦，或者怎么样，没有能够完全坚持到母乳。那我们今天呢，本周的母婴的节目，包括下周三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两周在世界母乳周期间的一些节目，来跟各位普及一下母乳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能够让各位准妈妈或者是母乳妈妈们能够更加顺心的去完成去实现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是觉得说，其实在喂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孩子通过母乳获得了他要生长的营养，而妈妈呢也在这样一个哺育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一种身份的转变和那种成为母亲的一种骄傲和自豪 感，情 感 的勾连。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有的人很担心说，是不是因为哺育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不好，可能有一些疑惑或者说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来问一下我们的护士长。 对，收看我们的视频很简单，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所有关于母乳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疑惑，有什么样的焦虑，都可以来跟我们在两路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随时来互动。我们的宗护士长可以随时来为各位答疑解惑。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首先第一条，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在说这个母乳嘛，但是如果你已经正常离乳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会遇到说要冲奶粉这个事情。冲奶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神器， 好像我一个都没有用，所以我对于神器不太了解。 我也没有用过，因为我母乳的时间也还算比较长，然后中间用到奶粉的机会不太多。我甚至那段时间母乳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好玩，我想试一下冲奶粉什么样的感觉。但冲奶粉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用多少温度的水去调这个奶粉。 我一开始遇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总忘记到底是应该先放奶粉还是先放水，还是先放奶水再放奶粉。后来隔了好一段时间才准确的记住，说应该是先把水温调好，再把奶粉冲进去。然后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刻度还有包括这个成分的一个配比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比例。 因为每一款奶粉的外包装上都会写上说我们家这个奶粉是多少毫升的水，配几勺的奶粉，所以这个时候每个奶瓶上都会有刻度嘛。你一定是先放水， 然后再去放奶粉， 那刻度才是准的。 对对 对，但是确实有很多像可能像我一样很粗心的妈妈，拿过来奶粉之后都没有认真的去看一下外包装，就觉得啊，只要这个奶粉安全就好了。 配方奶和咱们成年人喝的奶粉是不一样，成年人喝奶粉就是你自己 随意了， 对，按你的喜好来调那个浓度，对，浓稠度了。但是配方奶是不可以的，如果太稠了。它就没有营养，如果太浓了的话，可能对孩子肠胃都是一种伤害， 对，消化不了。 对，以及加完了奶粉之后，你摇的方法也很重要。 啊， 就好多人是就跟调酒师一样， 我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摇，就最快能够把它摇匀呢。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气泡啊， 对，是的， 喝进去都是气儿啊。 我想当时，比如说你摇完之后，迅速的一倒转的时候，那个气泡就会全部到上面去，然后让这个奶粉完全整个这个奶完全 就颠倒一下， 对对对， 啊，我懂。所以正确应该就是稍微温和的这么横向的这么转一下，让那个奶粉迅速去溶解。对，你看你办了多少错事儿， 就是因为孩子 感觉小石榴长大很不容易， 对对，就感觉马马虎虎就过来了。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说这个神器，其实是给辣妈酷爸们，如果平时需要经常冲奶粉，在冲完之后，你不能够确定说这个奶的温度是不是能够正常喂给宝宝来喝的时候来使用的。一般我们会说把那个奶滴一滴在手腕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它那个温度。做户上能跟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奶粉冲完是用多少摄氏度的水来冲奶粉，以及冲完多少度能够喂给宝宝喝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先说一下，今天因为今天是国际母乳喂养日的第一天嘛， 对，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母乳喂养哈。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呢，肯定是刚出生的宝宝呢，有的时候会由于比如说特殊的情况，他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体重下降，对吧？生理性的体重下降，如果呢一般呢不超过7%的话呢，可能还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他的体重下降的比较多，超过10%了，这个时候呢医院的医生可能就要进行干预。 让我们来算一下，一般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6-7斤， 对， 那7%的话就是4两， 对，差不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进行干预的话呢，它也是根据宝宝的一个整体很多方面身体的状况，已经宝宝的精神状态啦，大小便的情况啦，所以根据这些情况呢，他可能会有一个适当的建议。这个呢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的几天如果说宝宝确实体重增长不好超过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夫提出一些建议呢，那在医院的话呢，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呢也会给他一个相应的指导那这个奶量的这个添加呢是一定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着大夫的医嘱去加，不要随意的加，因为宝宝的胃非常小 对， 所以呢在添加的过程中呢，一个是量，一个是温度的掌握那温度的掌握呢，一般来讲呢，其实在医院里头现在医院都是爱婴医院嘛一般呢是不主张呢添加这个奶粉尽可能的，因为我们宝宝一出生以后呢要有一个这个接触嘛早开奶，早接触这个这个皮肤的接触，早吸吮，这样呢通过这些呢来达到宝宝的一个吸吮和促进妈妈的一个泌乳。那如果真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需要添加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温度的掌握确实是比较重要，因为宝宝比较小如果说你的温度比较热的话呢，它反应会慢一些这个时候容易 烫着 对宝宝的肠胃也就是也不 好 所以呢咱们可能现在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有一种温水器它一般调节在45度左右41到45度， 就有点像一个热水壶， 对， 它一直恒温保持里面那个水是在45度左右，你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冲奶粉， 是的一定要像刚才你说的先加水 啊，先加水， 然后 加完水以后再放啊。这个时候呢，就像那个袁一说的那样的，是轻轻的这样的 搓它一下， 搓一下， 对，搓着转， 或者是这样转动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不要这样的晃。 我们这都是记住， 不是这样， 不是调酒师。 对，包括我们就是有特殊情况的母乳，在加热的时候给宝宝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虽然用这个加热以后也是要轻轻的试一下的，否则的话呢，温度掌握不好也会造成危险的。 对，其实邹护士长刚刚说的这个提示特别重要。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第一条资讯，虽然好像在国际母乳周倡导母乳的时候，第一条资讯先来说冲奶粉，感觉很拆自己的台，但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冲奶粉这个事儿呢，你到自然离乳之后，可能还是要过渡一段时间配方奶的。那邹护士长刚刚所说的，就在出生的刚刚生出来宝宝，或者在你即将要临产的时候，很多父母都会很担心，说：“哎呀，万一我没有奶呢？ 对， 我是不是应该先备两罐奶粉？”这是几乎每一个准爸爸准妈妈都会有的疑问，然后就会到处打听说，哎，到底哪家奶粉好呀，这那的。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当你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母乳喂养先提供了一个障碍，你在内心上已经开始打鼓了。你自己心里暗示说我可能会奶不够，但其实并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宝宝刚生出来第一天的时候的胃就是一个玻璃弹珠这么大， 对对对， 所以没几滴奶就能喝饱了。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什么，哎呀，宝宝一直在哭，他根本就没吃饱，赶紧添奶粉啊，这其实都是错误的。 对，是因为他的胃很小，那个时候呢，也就一顿有两毫升到五毫升就足以 就够了。 对，所以在妈妈身体里面储存的这个初乳，虽然看着很少，但是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就营养能量。 对对对，会发现它是黄黄的，对吗？ 对对对， 像那个融化了的黄油那种感觉。这个完全能够满足宝宝的需求。 是， 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有些妈妈在怀孕期间，虽然也是听了很多的课，学习了好多，信心满满，但是还是在悄悄地准备了一桶两桶的奶粉。这个真的太没必要了。 很像是顽固不化的老人家，但确实就是这样子，听了很多课，然后依然还是准备了一罐奶粉，然后在进入到备产的时候还想说要不要带进去，或者要带到病房里面。 但其实现在很多医院都是不主张自己来带奶粉的，因为实在出现了像护士长刚刚所说的孩子体重掉得很厉害，然后长得不是很理想的话，医院他会有配方奶来帮你按照配比来添加，所以爸妈伙伴们千万不要再为此担心了。那么说回来，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安利的这个冲奶粉可以帮助你调控温度的这个利器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很简单，是一个小贴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它是一个贴在奶瓶上的这样一个贴纸，就有点像就是发烧的时候贴到额头上的那个， 就是它会有一个温度的感应，对吗？ 对对对对对。 如果水温高于的话，它就会变色， 是吗？ 对对对对，水温四十度的时候，显示是绿色，表示适合饮用。 你看，它就会慢慢的变色，用颜色的调控来告诉你说温度大概是多少。大姨，你看到了吗？晃奶瓶的姿势， 明白？ 只能这样小，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奶量变大了，就感觉小晃已经晃不起来了。 小晃，如果你觉得晃不起来，就一定是平行的这么搓它一下，就 不要这样甩骰子一样的感觉， 对对，这样它会喝进去很多气儿，对，会胀气儿。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分享给各位，在冲奶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在掌握不好温度的话，可以去考察一下像这样的小利器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孕产期间给孕妈妈们的一些营养的小吃。 好， 怀孕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孕妈妈都会表示说自己对于甜食有着难以抑制的欲望和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会建议你说太辣的不要吃，然后呢可能一些你平常喜欢吃的口味里边也都躲不开甜食，所以甜食就几乎成为那个时间好像最能够安抚自己情绪的一道利器。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怀孕期间就是口味的变化，有多少人是在怀孕期间吃了一些平时根本不敢吃的东西，然后变得胖得很离奇。像我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喝任何饮料， 不爱喝饮料， 尤其是碳酸饮料的人，我是真的不爱喝。结果我在整个孕期，那会儿孕期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冬天，在北京的冬天，我老公给我一箱一箱的冰的北冰洋往家扛，就是那 会儿觉得燥得慌，不行，得来罐北冰洋，得是冰镇的。结果就是那样，一天好几罐下来以后，整个孕期长了50斤。 对，它是一个反面例子。 所以甜食这个事情，你可以偶尔去尝尝鲜，但是你千万一定要注意摄入的量。那我们接下来给各位孕期的妈妈，如果你真的很馋嘴的话，接下来这一道小的食品也许可以帮你满足口腹之欲，然后也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太多负担。它的名字叫做奶香玉米饼。 这个玉米饼啊，我相信很多女士都逃不掉，因为玉米的味道本身很清香。 对对对。 然后呢，加上一些面，然后做成这样一个面饼的感觉，还有奶香的味道，一听就非常诱人。 但是玉米它好在虽然是碳水，可是它是粗粮，所以它会没有 那么容易 吸收。对，所以这个甜品总体来说还是一个低脂低糖，能够控制孕期血糖和体重 增长 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种食品。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面粉，玉米面粉，然后放一点大枣干在里面，把它搅碎，这个就很补血。大枣干，包括一些坚果， 而且口味上也会比较怎么说偏甜 一 点， 对。然后把玉米面粉和面粉和在一起，把这些搅碎的 枣果 再放进 去。 牛奶其实你如果真的很怕过多的脂肪的话，可以换成低脂牛奶。 低脂牛奶 会更香一些。 水也可以。 对， 蛋液， 用打泡器打到起泡， 放到一边备用，来加进去就好了。 和刚才的面粉和在一起， 然后这个应该说这个干湿度要保证好，让它适合于摊饼用的那个粘稠度就好了。 黄油放进去会很香，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怕长胖的话， 对， 可以用椰子油。 对， 椰子油是非常健康的。平底锅用火不要太大，小中火就可以了。 它这个很像是在做巧克力饼，就是特别有意思哈。 对对对，你看两面煎到稍稍有点金黄，其实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很好， 这里面并没有额外增加糖，但是有枣干，所以口感并不会很 差。而且我觉得一旦小朋友到了一定可以吃的年纪的时候，这个会应该很招他们喜爱。 就只要把里面的黄油换成相对健康一些的椰子油，然后里面红枣宝宝可能不能吃太多， 一点点， 对，一点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 这个其实作为宝宝辅食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在潮流风向标在这个时段了解到的最后一条资讯也跟这个产妇有关系哈，这产后恢复的事情。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关于腹直肌分离，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说怎么来自己测量我的腹直肌分离到底有多严重。 我当时就不太会，因为有人一直担心说可能对于孕妇对于产妇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产后恢复期间这个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对， 但是我因为总感觉我一直是像就生完之后就恢复到我生之前的那个小肚腩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可能没有所谓的腹直肌分离，但后来好像检测了一下还有轻微的半指。 那半指已经非常轻微了， 轻微的半指 非常轻微。因为曾护士长是在这个母婴护理中心哈，一直在一线，你应该见过很多很多的产妇，刚刚生完孩子，他们都很头疼自己腹直肌分离这个问题，因为腹直肌一旦分离太多指的话，它其实是很影响健康的。 就大概比较夸张的是分离的多少？ 您见过最夸张的 腹直肌分离？这个大家都认为当时生完以后一看这个腹部松松的就觉得是分离了。其实呢，大部分情况下分离并不是这样去理解的。 对 啊，我们从整个的它的生理解剖上来讲，其实是不是这样理解？咱们总是从外观。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在手术室干过的话，那可能你会看到过，在像剖宫产的在开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对， 而且呢，像咱们有的时候走在街上，你看有的妈妈吧，她的那个其实人不是很胖，胯这个骨盆这个地方看着呢也不是很宽，从后面看也是挺苗条的。当你走到它的侧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前面肚子鼓鼓的啊。往往像这种情况下，它一般都是比较瘦的妈妈，怀的宝宝又特别的巨大，或者怀的双胎，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腹直肌分离的情况。 我举手，我孕期就是从背面看没有什么变化，腰上几乎没长肉，全都长前头，所以我到现在快两年了，生完我的腹直肌分离还得有两指，这个很难恢复。这个当然跟你怀的胎位整个就是肚子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它其实就是人的腹肌它是纵向的嘛。每个人都有八块腹肌，只不过是能看见和不能看见的区别， 他们锻炼出来的问题。 对，然后当我们怀孕期间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中间靠肚脐眼 最上头的那两块肌肉就被这么撑开了，被这么掰开， 嗯， 因为它往前顶了嘛。 对对对， 其实就是那两块肌肉是最容易分离的。 还有你的本身的这个肌肤的这个每个人的皮肤的这个弹性也 不一样，弹性不一样。 对，如果说他的皮肤弹性非常好的话，那可能就会一般来讲 恢复 的会快一些。 对，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些年轻妈妈特别特别着急的。 嗯、 像在我们雪阁，经常有些妈妈来了以后呢，她就特别着急。 嗯、 首先。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参加瑜伽呀？ 对 啊，因为我们会所有瑜伽嘛，对、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绑腹带呀、 嗯？ 他非常关心这些问题，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会跟他解答。比如说，在医生查房之后，根据他的情况、腹部的情况、伤口的情况，还有呢，就会跟他。比如说都是正常分娩的情况下呢、 嗯、 我们也会建议他，比如说刚生完咱们还是不建议，因为呢有的妈妈并不是说这个你从他躺在这儿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的 腹部的皮肤并不是特别的松弛、 嗯、 啊，所以呢在短时间内呢不太建议，因为在刚一生完宝宝以后这个地方很松了， 没错， 如果呢这个时候你用腹直肌把不是用那个腹带给它系上之后呢，它会影响这个血液循环，同时呢也会影响呢这个子宫的收缩。 我当时就觉得当时好像、生完孩子回家那两三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每天都在感觉子宫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回收缩， 尤其是每次喂奶的时候，它在吮吸的时候， 对对对， 有强烈的子宫收缩的感觉。 对， 没错，所以说母乳喂养是最好的嘛，它是帮助子宫收缩，帮助你的子宫复原， 嗯， 对吧？ 对， 还有。那就是妈妈生完以后很多妈妈会有便秘，那你要是把腹带系上会不会影响肠蠕动啊、 嗯、 啊，那那样的话呢便秘就会加重、 嗯、 所以在这个刚一生完近期呢我们一般不太建议会用、 嗯、 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买了腹带，然后也想说哎什么时候可以赶快把它系起来， 还有日本有很多那种什么胯骨什么收缩的那种带子， 对对对， 嗯， 其实那个时候也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就是肚子也松松的，因为产前我就属于那种有小肚腩的人，我不像原因她在没有怀孕之前属于那种比较苗条很瘦的女孩，我属于生之前哎就大概这个体重，生完之后发现还是这个体重， 那挺好的。 就是，但是你忘了你当时自己之前到底有没有这个肚腩，到底这肚腩大和小，然后会不会比原来更夸张？所以当时很担心这个。 所以我们想说，腹直肌分离与否这个事情，不能光靠你是不是有小肚子来判断， 对， 而是要有一些相对科学的测量方式。而且腹直肌分离这件事情不仅仅存在于产妇。不是只说怀了孕以后会有可能腹直肌分离，家里那些男士啊，有啤酒肚的，肚子特别大夸张的， 他们也会被撑开吗？ 是的，来我们看看怎么自己在家就可以去测量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遇到腹直肌分离这个问题。 大家好，今天呢姐姐要教大家怎样去自测腹直肌分离程度。那以前大家可能只会测肚脐上面和下面的一个分离程度，实际上我们要测几个位置，一个是肚脐的上部口和下部口，这个是肚脐的上部口，这个是肚脐的下部口，然后还有肚脐上下一横指，手指横过来就是一横指，肚脐上一横指这里，肚脐下一横指这里，这里还有肚脐上三横指和肚脐下三横指，这样一手指，肚脐上三横指这里，肚脐下三横指这里。那么我们要测这几个地方的分离程度，因为我们腹直肌分离有可能是上端分离比较大，也有人是下端分离比较大，也有人是中间分离比较大，所以这几个位置我们都要去进行检测。当你发现你的腹直肌分离比如说上端比较多的时候，你去做手法或者做呼吸的时候就要尽量的去将上方去聚拢，相反如果你的腹直肌中间或者是下面分离比较多，也是手法要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工作。那现在我就来演示一下怎么样去自测腹直肌的分离呢？首先，我们平躺于瑜伽垫上，然后屈膝膝关，让你的背部平贴于我们瑜伽垫上，调整一下。然后，我们要检测肚脐上一横指和下一横指的分离程度。首先找到上一横指和下一横指，然后做一次深呼吸，将你的指甲剪干净，手指直直的插下去，将你的头部和肩部抬起来。那我这个显示的结果是我一抬起来，我的手指就被两边的肌肉顶出来了，所以说我这边肚脐上一横指基本上是没有分离的，就是已经闭合了。那有的人可能这边分离程度比较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说他的手指头伸进去之后，头和肩抬起来并没有被 要多伸几个手指头进去，看看要几个手指头才能碰到两厘米肌肉。接下来我们来检测肚脐下一横指，做一次深呼吸，找到肚脐下一横指，手指直接插进去，然后抬起你的头和肩。那我在这个地方的分离绳差不多是半指，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检测自己的肚脐上颌口、下颌口、上一横指、下一横指、上三横指和下三横指的分离程度。腹直肌分离的检测方法你学会了吗？ 我跟你说，最后你就是觉得那个画面很可怕。他虽然很瘦，已经有肌肉线条，但是那个肚子，我现在肚子就是那样，一点不夸张。真的，我现在已经有。 私底下看一下， 一会儿悄悄给你撩起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当时没有很好的在最佳的黄金时期把你的腹直肌分离给最大程度的修复回去的话，就是即使你真的瘦回去，像我现在已经瘦回去了，但是肚子上依然就是能看得出有那个。就是一层肉一层皮的状态， 就是肉和皮它是分开的、 是分离的，然后再加上妊娠纹，简直惨不忍睹。 好了，妈妈还是很辛苦的哈。 对， 做妈妈不容易。 当然，我们今天请到宗护士长呢，也是想要尽可能的为我们的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那些辣妈们，能够去支支招，指点迷津一下。在母乳喂养这个期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顺心一些，更顺手一些，不要遭遇很多。你听到别人经历过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以及通过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母体来说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 对， 在稍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哈喽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来自喜悦阁的护理专家，也是我们的护士长宗护士长。你好， 欢迎。 你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在世界母乳周的第一天，来给各位辣妈哭爸们支支招，指点迷津一下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然后以及它怎么样能够让你做得更加的顺心顺手一些。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像我们两个都是过来人，所以完全可以拍着胸脯看，你看我们现在从外形上， 这是我们熬过来了。就当时你还没有 快乐的熬过来 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素质啊、身体的状况啊，包括宝宝的状况也都不太一样，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挫折。但是你看，只要坚持过来了，你回想那段时间，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我到现在，偶尔晚上哄他睡觉的时候，还会问问宝宝，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喝过妈妈的奶奶吗？他就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啊。我说那好喝吗？他说啊。我说那你现在还想喝吗？啊，不。 他是很清晰知道的。 就其实小孩他不是特别有记忆的，但是那个记忆真的是属于妈妈和孩子之间最珍贵的那一段。 对， 也许他长大了以后他不记得了，可是作为妈妈你会一辈子都记得。 你看这是已经马修快2岁了，我们家现在是快1岁，大概是1个月前断的离的乳，离的母乳。然后呢，我有时候会逗他，就是比如说你还，就是我会跟他说你看这是什么，然后他会很不好意思的笑 啊， 就他已经知道我现在好像不太需要，他不会表达嘛，他不会用语言表达，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但是我会看着很好玩，然后会想指 他，想要互动。对对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 一个印记。 对，所以这是只有母乳妈妈和宝宝之间才会有的一个情感的勾连。当然了，重要性 不在于这个勾连的问题。 对，我们请宗护士长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也是辛苦的，但是是快乐的。 对 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难得的啊。那如果说像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那大家可以多生一个啊，多生甚至两个，这样的话呢你可能还会有重复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每个人对于一胎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都会非常细细的品味每一天的过程，每一个时间啊，大家都会去非常用心的去做。所以说呢，就是我在雪阁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说哈，就是很多妈妈在准备怀孕，和有的是意外怀孕以后，知道怀孕以后就赶紧的去做一些买了很多的书籍啊，去听社会上很多课呀，还有相关的医疗单位呀 组织的各种的一些课程，他都非常认真地听，而且在下面在记录。但是当宝宝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突然的脑子一片空白，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觉得信心满满的，我学的知识非常好，我怎么突然的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呢？啊，当宝宝哭的时候，他会想，我宝宝一定饿了。再一摸自己的乳房，软软的，那是不是没有奶呀？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很多大的医院现在都比较忙嘛。那生下来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同时几胎在生，在忙不过来的情况下，可能像在把宝宝抱过来，在贴在放在你的身上的时间呢，就会相对于少一些或晚一些。 嗯， 这样的话呢，他更会觉得，哎呀，我的宝宝当初没有抱过来，那我肯定是没有奶。再一摸自己的乳房软软的，我跟您说呀，我一定是没有奶。 嗯、 所以呢，他就断定这一点。宝宝在哭的时候呢，他在想，哎呀。会不会饿着我的宝宝呀？会不会添加一些配方奶呀？啊，我已经买好了呀，再加上旁边有人呀，老人看不得宝宝哭啊， 稍微有一句两句这样的耳旁风的话，就可能心理建设就崩塌 了，对，就会动摇他的意志、 嗯、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个时候一定要头脑清醒啊，因为我们的医院都是爱婴医院，都是母婴医院，大家一定会帮助到你的、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如果说在自然分娩的话，那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咱们这个产房的医护人员会把宝宝放在你的胸前，对吧， 就肉贴肉， 哎， 对， 对，肉贴肉，一定是不要隔着衣服的啊、 嗯、 肉贴肉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宝宝小手也在摸着你，小脸贴着你的皮肤，哎呀，那个美呀、啊、就别提了， 真的 是不 是、 啊、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那个瞬间应该是很多妈妈、嗯、就算隔了很久很久之后 都会 永远回味的一个最经典的瞬间， 对、 嗯、是的是的，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呢，可能就会时间长一点了，会在一个小时之后了、 嗯、 那咱们也不要放弃，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嗯、 要把宝宝放过来，因为呢我常会跟我们那儿的这个宝妈说，我说其实宝宝是最熟悉你的啊，即使是出来，他说他出来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我说不是的，因为在怀孕期间十个月在你的肚子里面，你要跟宝宝每天在说话呀，是吧，而且他对你的声音呀也非常的熟悉、 嗯、 所以他不会说不理你不认你的，但是关键是妈妈要有一个付出啊、 嗯、 刚生完孩子以后呢，他会觉得我特别的累，特别的不容易，这个时候 我很辛苦， 对， 我这是过命的交情 没错没错， 我只想睡一个安稳觉 太对了，很多妈妈都会那样说，她尤其到了会所以后，她说哎呀，我在医院特别不容易，我到你们这儿来我就想赶紧躺在床上好好的美美的睡上一觉， 对、 嗯、 想怎么翻怎么翻的睡一觉， 不行，就是当时怀孕的时候到后期你的就是愿望就是想趴着睡一觉，但你后来生完孩子发现天天乳胀，别说趴着睡了，恨不得侧着都不行， 就我当时学快生之前的时候，我正着躺侧着躺趴趴更不可能了，就任何一个姿势都没有 舒服的，不太得劲儿，嗯， 对，就总想说把它彻底让它出来之后卸货之后好好的睡一个踏踏实实的觉，就你想怎么摆姿势没关系那种感觉， 嗯，但其实在喂奶期间也 没有 不太能够实现这个事情， 对对 对， 这确实是每个妈妈都要经历的一个付出的过程，但是当妈妈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直在付出的过程嘛， 嗯， 我其实是当时觉得生完以后我经历了一个极度的兴奋期，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产妇都这样，我生完以后不想睡觉也不觉得累，我就很想带孩子，我想给他换尿不湿，我想给他喂奶， 大概持续了多久， 我想抱他怎么也得有一个星期，至少三天、哦、最少三天， 你太厉害了， 就在医院住的那三天我天天都想，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你 刚生 完腰椎什么各方面、嗯、你还需要缓一缓，你这么弯着腰给他换尿不湿其实挺伤腰什么，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你该躺的时候你就躺着，你就只负责喂奶就行了， 我的兴奋期大概有一天半，就是我从出了产房回到房间里面，就是按理说人都是啊休息，我那 没有，所有人都是在 玩手机，然后报平安， 报平安，跟所有朋友说我生了多少多少斤，我报成什么样的， 报平安，然后我也赶快给孩子、嗯、想给他喂奶，想给他这个这种抚触或者接触， 对， 然后还有包养看着他，就是一直大概兴奋了后一天多的时间， 嗯， 我大概后来回到家之后才开始有一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很累，疲惫期来了， 嗯， 不像你有快一个星期，太厉害， 我至少三天，反正 太厉害 了，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挺多的， 嗯 啊，有些妈妈生完以后确实特别兴奋，我上次也是碰到一个妈妈，她就是生完以后特别的兴奋，后来那个先生就说 哎呀，你特别累，说你休息不好，那也会影响这个你的乳量的。 对， 说那你就睡一会儿。我呢，到客厅去，就是那个阳光厅那个地方啊，雪阁那儿都有阳光厅。他说我到那儿呢，去看会儿书，你一定好好休息。后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宝妈在那儿，一会儿拾到这儿，一会儿拾到那儿，把宝宝的东西不停在准备。 对对。 后来他就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啊？你看我想关心你，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其实宝妈妈真的，她不是有意的，她就是特别兴奋，她想把准备做得更充足一些。 对，是这样的。我那会儿我妈治我的方式就是她出门去遛个弯了，然后她怕我干别的，她直接把我手机带走，说你就给我躺着，然后我也睡不着，我就两眼发直看着天花板，就这么待着。这确实是有，就每个人状态会不一样。 对对。 但是说到就是奶量这个事情，不管是自然分娩还是剖腹产，其实奶要让它从无到有或者从少到多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我记得当时产房的大夫第一次告诉我，我是在产房上产房当中的时候，宝宝抱到我身上，助产师一挤就有初乳了，说哎可以了，你就先让他先吸着试试吧。 嗯， 宝宝劲儿特大，当时其实就你能听到咕咚咕咚的声儿，你光听那个声儿，你觉得喝了好多呀，就感觉跟大人咣咣咣 喝 水那 样。 其实并喝不了多少。然后后来大概查房的时候说，3天之后可能会开始觉得有所谓的乳胀，就是会硬到像石头那样的。这个每个人会有差异吗？ 会的，这个是会有差异的。其实你刚才说到你家宝宝，你听到他是咕咚咕咚的哈，其实他开始他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但是从你的这种心里的愿望是想达到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 是我幻想，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因为什么？他给你建立了信心， 对 不 对？ 你会特别的努力，因为你觉得你有乳汁，刚一出来你家宝宝就吃上了，而且是大口大口的咕咚咕咚的，所以呢你的信心以至于你后期的奶呢就会特别的好，是这样的啊。所以咱们在早的时候呢，很多宝宝呢就是妈妈会觉得特别累，哎呀我受了特别的多的罪，你看你让我受的呢，赶紧抱走赶紧抱走。其实绝对不能这样，一定是要把宝宝抱过来啊，要让他跟你有一个接触，要了解你，因为宝宝要肌肤的接触，那是他最美的啊。还有一点呢，他是对你的气味也是最熟悉的。 对，而且刚刚生出来的出生婴儿，他的整个皮肤的这个还没有构建完成，这抵抗力还不行，他对于这个世界其实觉得是很冰冷的，他需要体温，所以这个时候他接触你也是最大程度能够降低婴儿出生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效的做法。 对，因为他从子宫出来，在子宫里面有羊水，很温暖，有妈妈的体温，突然来到这个空间以后呢，他会觉得外界的环境他也不适应， 一切都很陌生的。 对，出来以后再把他身上的胎纸啊再一擦，确实是为什么？对，很多宝宝一出生，因为他本身的体温调节中枢也不健全， 对， 他自己去调节很就是这个肯定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在妈妈身上你会给他温暖，这个时候助产士呢也会在外面再给他盖上一点。 哎，我说难怪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宝宝出来之后都要立刻给他擦，基本上擦干净之后就要给他裹上小被子啊， 对， 穿上小衣服，戴上小帽子。我还想，他其实应该不是应该舒展那个更凉快。 现在其实好多医院为了让早接触，连胎纸都不擦了， 对，直接接触，因为 直接接触了， 特别是他的手啊，身上的皮肤一定要直接接触，因为等你处理完以后，他已经又有了一个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在要尽快的抓紧时间。 因为我当时生的时候连无痛都没有打，所以我几乎整个就是非常清晰我的生的过程，我就感觉孩子从生出来到抱到我身上，大概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啊， 他就称了个重，然后就拿回来， 立刻 给他裹上，然后就放到我的身上了。所以那个时间我非常清晰。 你这样就会对这个泌乳的反射提供的非常好。 我当时回到病房之后，可能到了，因为我是凌晨生的，等到大概中午还早上起来8点多，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颤颤巍巍，已经想去自己把孩子抱过来，来去试着让去喂他了。 所以做护士长，第一口奶，宝宝的第一口奶什么时候喝？还是说生完就立刻可以给他喂？ 微微已经想去自己把孩子抱过来，来去试着让去喂他了。 所以做护士长，第一口奶，宝宝的第一口奶什么时候喝？还是说生完就立刻可以给他喂？ 当然了，他在接触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的宝宝他会比如在半个小时左右，他会主动的去点一点，他的小脑袋会找，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支撑力啊，这个时候呢他会爬，他会相对的，因为咱们放在两个乳房的中间嘛，他会逐渐的去移动啊， 这个时候含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咱们也会稍微的在它快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助它一臂之力，让它过去，当它含上的时候呢，它不一定含得非常好，但是它会有一个 过程， 对， 这是一个本能， 这是一个本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它这个本能给剥夺了的话，那一对于你后期的这个妈妈和宝宝接触中喂奶的每一个过程，那都是很艰难的。 还有一个第一口的吮吸的姿势一定要给它调准确了，如果它第一口按照它自己随心所欲给叼上了，你之后再板特别难板，而且对于你之后的母乳历程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困扰。 我呢最开始喂的时候并没有像宗护长说的是比如放在两个乳房中间让他自己来一点点挪，对，我是可能是一种传统式的方法，我给他抱过来之后让他去找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当时、 你当时没有躺， 我没有躺着，我是坐 着 的，对， 那你太厉害了， 我是不是很神奇，就是我居然能够有力气坐着来喂奶， 因为好多妈妈生完以后有伤口所以就根本坐不起来， 她可能正好是一个自然分娩的，就在这个床上再没有动，是吧、没有动的情况下给你抱过来，也就是咱们最经典的就是摇篮式、后面的床是一个半倾斜起来的， 对，半倾斜状态， 对， 我自己还是挺蛮厉害的，我觉得当时后来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好像也是护士长连带医生来查房，他们说哟，如果每一个产妇的妈妈都像你这样的话，那我们太省心了。 那你还是挺棒的。 那所以正好说到这个母乳的这个姿势了， 姿势、 有很多种，您更建议说刚开始比较容易入手的母乳的姿势是什么样子、 刚开始比较容易入手的肯定是妈妈生完以后都觉得身体比较虚弱，她特别愿意接受的就是侧卧位、 躺着躺着， 这个可能都是每一个妈妈所经历的，对吧、你就不想动了，不管是剖宫产还是自然分娩的，可能像你那样的比较少一些， 坐起来少、 对，他们肯定都会躺着，躺着的时候呢就是侧卧位了、侧卧位这个妈妈都感受到，但是不管是哪种姿势，那我们的含接姿势是一定要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是要跟宝宝一定要有一个衔接，对吧，胸贴胸腹贴腹，宝宝的下巴颏、对着你的这个乳房，所以是一定要注意到的。 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假娃娃过来， 对对对，咱们 是模拟小婴儿的， 你看我们这个娃娃还是 挺漂亮 的， 很可爱， 对， 穿 的 很好看， 而且小 粉粉的、 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呢你看咱们宝宝一般，你看这个宝宝张开嘴巴了，他也是想要吃了，一定是， 对 对 对, 对， 一般婴儿都会半张着嘴去找，喵喵喵，就这么找， 对、而且呢咱们在这个很多妈妈现在都买了有哺乳枕， 对， 他会放在这个地方 腰上， 对吧，但是最早的时候咱们是侧躺着的、那我们侧躺着首先妈妈要躺舒服、对吧，首先你要躺舒服，当然这个侧躺着是对于普通正常一般的乳房的话还是可以，但是对于扁平的可能会稍微欠一点， 对 啊，所以咱们要胸贴腹，胸腹贴腹。这个时候呢，今天咱们这个姿势呢，只能这么做一下了。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有表演区，我们可以去那儿演示一下，先教一下大家这个就是侧躺的这样的姿势什么样子。要不我去吧， 躺下吗？ 对，躺下，我去吧，没关系。哎呀，我今天忘了把瑜伽垫拿过来。没事，我们的地很干净。 关键它不是，关键它能不能照到地面的问题。 哦， 是你每次躺下趴不到，它照不到地面的问题。 可以，你看我们的镜头， 可以吗？ 导播老师非常贴心了，可以说导播帮我们把表演区清一下场，我们一会儿过去演示一下。那我们先说衔接的姿势，一会儿我们再来演示妈妈躺的姿势。 好的好的，那我们衔接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着急，因为宝宝可能到妈妈的乳头旁边以后他会闻见味儿，那他就要不停的，他就要张开嘴巴，那张开嘴巴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宝宝的嘴巴要张到最大的时候再把乳头放过去，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可能有的妈妈就是一看宝宝哭就着急了啊，宝宝的嘴巴张的还没有张到特别大的时候，她呢就把乳头放过去了，这个时候她就没有含接好。那我们说到含接呢就要讲到这一点了，那咱们这个拿了一个假乳房啊，不好意思，拿一假乳房，假乳房大家看，这个是乳头，这个地方是乳晕， 乳 晕色深的，对吧，那如果说宝宝的嘴巴在没有张大的情况下你就送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含接的只是咱们的乳头， 没错， 对，含着乳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在吸吮的时候它既吃不到奶也会给妈妈造成痛苦，对吗，它 因为乳腺的分泌是从乳晕开始往外放射状 的，对 对， 而且呢对乳头造成伤害， 对， 它就不停，因为我们宝宝别看身材小，我们是大力气， 对，它的这个 咱们俗语不是说 吃力很厉害， 吃奶的劲儿， 对， 吃奶的劲儿可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吃奶的力气是非常大的， 嗯， 那它在吃不着它就要着急，它着急就在不停的使劲， 对吗？给妈妈的乳头就造成了皲裂， 对 啊，造成皲裂之后呢，妈妈心里就有障碍了。 对， 一喂 奶就很疼， 吃奶的时候呢，她就会不由自主的，当宝宝张嘴的时候，她就把胸往后 缩，往后缩。 那越往后缩呢， 它又 过来了， 含金又太小 了。 对，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呢用这个乳头去刺激宝宝的口周，啊，这样的话，当他张大嘴的时候，我们的胸一定要往前挺，送上去 、 这个时候轻轻的把宝宝抱着的时候呢，也稍微让他贴近你一下，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吃到了。当他含到大部分乳晕的时候，他的力量在这儿。 对， 大家看到它的力量在这儿， 对，就不会觉得疼了， 不会对乳头造成伤害，而且它的吸奶的这个量也会比较大。 对，而且它吃到之后呢， 它有满足感。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多妈妈就说，那我的宝宝他张不大嘴，不对的，从开始训练他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一口衔接姿势，你就给他板准了。我当时就是没给他搞好，他自己就随着他的性子去喝了，第一天乳头就皲裂了，之后你再喂奶就会每次都非常痛苦，就是新伤加老伤，重重叠叠，好了又反复，然后后来还用过乳盾，哎呀，反正那个刚开始那一段经历就是还挺痛苦的， 还是很糟心的。 这也会导致之后你的奶量越来越大，然后喝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以后很容易就是引发乳腺炎，因为你的乳头的皮肤不是很健康的话，你内外会有一些交叉感染啊，也会导致你的乳腺炎的发作。 是的，是的，你说的特别的对，我觉得你都完全可以 专家了， 对对对对， 就是久病成医，护士长特别了解我，当时整个月子期间至少得发了四五次的这个乳腺炎，对对对，这跟刚开始衔接姿势不对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也是困扰很多妈妈的一个问题。 对， 她会来到喜悦阁以后，很多妈妈一来了以后，我们在刚一入所的时候一检查，起码98%左右吧，都会有这个乳头的皲裂，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来了以后，在我们的正确指导下，它逐渐的就恢复了，一般来讲呢，每次吃完奶，我们也会建议他涂一些乳汁，一天呢就是不要限于次数，那个就是每次喂完了以后，尽可能的多涂一点儿，这样的话呢，因为咱们乳汁中呢也有生长因子，它同时也有消炎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乳头皲裂呢就会缓解， 保护皮肤。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去表演区展示这个妈妈侧躺姿势的之前，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为护士长打 call 的各位啊 ，Dears， 还有小白吊染缸，还有新颖胡杨戴旭，这个诺妈等等，好多的朋友，对，都来给我们的护士长打 call 了，也来学习一下这个母乳的各种的经验。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在世界国际母乳周的第一天来为各位普及和母乳相关的知识。正在说到这个哺乳的姿势，刚刚说到是宝宝的衔接姿势，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妈妈们怎么样能够放松自己，让自己找一个最舒坦的姿势去喂奶了。 其实啊，你说躺着应该是最舒坦，但是我当时回想起来，我在前两个月其实喂奶过程当中最痛苦的就是躺着喂奶，我不会，就是没办法。 要不你去呀，让护士长板一下你的姿势 也行，因为我当时喂的时候，我先跟宋华讲一下 okay, okay. 我当时怎么很痛苦，因为我当时没有在会所，我是请了那个月嫂回家，然后我就发现按理说躺是最舒服的，但是我每次躺完之后，宝宝正好就含接不到我那个乳晕最舒服的地方，他也会着急的饿得直哭，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我好像不能够给他供给奶，我就很 着急。 然后呢，月嫂就不停的帮我在后面调整姿势，然后呢，比如说要垫东西， 对对对， 要垫在腰上或者垫在这个胸旁边， 对， 然后还要不停的上前错后，反正我当时觉得最痛苦，我一个躺着是最舒服的姿势，怎么弄这么难受？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受众肯定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他无法想象说躺着喂个奶至的嘛，这说半天。 于是我后来基本上所有都是没办法起来坐起来抱着喂奶，因为抱着喂奶是我觉得能够最好找到姿势的地方，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但是那会儿又说了，因为你总坐着喂奶，其实对身体对于恢复期间的产妇是不太好的， 腰会比较吃劲儿。 对，所以后来不断的在建议我说你还是躺下来喂，但是我还是能不躺就不躺，实在忍不了之后再躺下喂奶。 你现在让宗护士长给你调一个最准确的姿势，也教 一 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妈妈们。建议这一段大家还是要看视频，两位可以去表演区了，我们的镜头已经调整好了。 瑜伽垫都已经给你们放好了。 我当时真的好奇怪。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带一把那个话筒取下来，这样大家就可以听到你们的解说。很多妈妈都遇到过像戴乙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躺着喂，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很省力的方式，但是为什么总是找不到最佳的契合点？宝宝呢，因为刚刚出生，他也不会翻身，他这么侧着身儿，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住，也需要有人在宝宝的后背去塞一个卷好的这样的一个毛巾垫儿，去给他顶一下，吃一下劲儿。妈妈的腰呢，其实也需要稍微给他固定一下。 当时很想希望像一个醉，像这个什么贵妃 醉酒 的感觉，对，但实际上发现真的好难受，为什么他总也吊不住呢？ 是的，是的，你看你现在躺着哈，咱们这个就是道具还是因为在演播厅嘛，确实是道具还缺哈。如果说是在躺着的时候，你用手支着，那你肯定是特别特别的。 你不能真的是贵妃醉酒， 有一个枕头，这个时候呢。有枕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躺在枕头的靠边一点，不要躺在中间。你躺在中间的时候呢，你这个位置就会很够的慌，而且不舒服。所以 得往边上躺一点。 对，这个时候躺在这儿呢，把手呢就可以直接这样放过来了，哎，这样放松就可以了。 我们请导播老师送一个靠垫进来，就可以当枕头了。 放松以后呢，如果说是这个腰怕妈妈腰不舒服啊，你现在就只能坚持一下，就知道你有枕头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有那个大的那种铺。 三角垫儿，或者那种靠枕， 您的枕头来了，您的枕头来了， 这个腰部了， 好，谢谢，有枕头了， 这是枕头，对，一定要躺在这个边 上， 这边上，你这个手是不是就比较舒服一点？ 对，放松了。 这个腰后面呢，也可以顶上一个这个靠垫，妈妈的腿呢，你就可以是这个屈着也可以，屈着的时候呢，咱们像那个家里还会有垫子， 对， 你可以把它夹在这个， 夹起来啊， 夹在这两个腿的腿缝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更舒服一些。因为咱们喂奶呢不是短时间的， 对，至少半个小时， 所以一定要躺舒服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你躺好了，放松啊，一定不要较劲啊。这个时候我们宝宝抱过来，抱过来放到这儿的时候呢，啊，一定要跟你胸贴胸， 腹贴腹， 对的，对的。哎，宝宝， 他侧的那一边的那个胳膊是不是还应该再往后撩一些，彻底的把 他就这样 给 待着就可以了，这样待着啊。但是妈妈的身体呢，一定要靠过来一点，不能说这样，这样的话离着特别远。 我当时就是总往后躺，就觉得好像总也够不到他一样。 你越往后，宝宝越够不着你。 我总以为我往后躺吧，这样左胸就能够往前。 不，你这样躺着，如果对于特别小的乳房的妈妈呢，那宝宝就更吃不着，非常的费劲。如果说大一点的乳房， 还好 一点。还好一点， 对。 那我们宝宝过来以后，跟你贴好了，对不对？ 对， 看看， 胸 贴 胸， 腹贴腹啊。这个时候，宝宝下巴颏对着妈妈的乳房，妈妈的乳头呢就可以，咱们拿这个吧。 好， 哎呀，来了， 它就可以含上了。 对，可以在口中刺激，对不对？从上面往下滑，哎，逗一逗它， 它就张嘴了。 对，这个时候往前一送，这个手稍微往上一凑它就可以了。 我记得当时就必须得有一个人在后面推一下宝宝，或者推一下我，觉得每一次喂奶真的好艰辛，至少需要四个人感觉。 配合好了是不需要的，每次摆好姿势，宝宝也就成了习惯了，他知道这样就是他该。 我们请宗护士长起身让我们看一下全景，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头的效果。 对，这个效果哈，这宝宝完了，宝宝后面呢可以用他的小被子卷成， 给他推一下，顶一下， 一定要在他的这个颈部下面啊，不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在后背这个方向上，给他顶一下 啊。这是一个假娃娃，所以呢可能会效果稍微差一点。 没关系，其实出生的婴儿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确实是需要顶一下， 他确实连动都不会动， 太不容易了，起来。 谢谢大医生。护士长，谢谢谢谢。这个时段的这个辣妈正传先暂时告一段落哈，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面指点迷津，也欢迎各位继续持续关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的路上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袁一， 大家好。哦，我是戴毅。其实我们还忘了说了，今天是8月1号。八月第一天，对，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我们的宗副市长年轻人也当过兵， 是的，也要祝您节日快乐。 谢谢谢谢，真是这样的。确实是我也是当过兵的。 对对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在这个国际母乳周的第一天，来给各位辣妈酷爸们来说一说跟母乳相关的那些事情，满满的干货。可能像我们两个这样经历过的人，现在回头再来听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就是觉得啊，庆幸我当时做对了，或者像他刚才说，懊悔当时怎么就没有找到一个高人给我指点一下，躺着喂怎么着才是对的， 就觉得那段时间的经历虽然很痛苦， 白费力气， 但是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当然当然， 对对。 那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给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带去你们正需要的这些知识，那能够帮助到你们，我们就会很开心。 没错， 刚才说了一个母乳过程当中最舒服的哈，躺着喂， 躺着喂。 但躺着喂虽然很省力，包括之后这个夜奶啊，整个过程就不需要你老是起来折腾了，确实很省力。但是像我这种奶比较多的妈妈，你如果在月子期间、在哺乳期间遇到各种各样的堵奶或者是胀奶的经历的话，你就能够明白说，我的胸部的不同的部分、不同的位置，可能奶不是很通畅，那我就要让宝宝针对性的去吮吸我堵奶的那个部位的乳汁，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其他各式各样 这个好 难五花八门的姿势来喂奶了。就其实宝宝是最好的通奶器， 是的， 开奶师，对， 宝宝就是最大的吸奶器，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你在雪阁住着，你也知道哈，咱们这儿呢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每天接触的产妇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啊，那个有各种各样的堵奶的位置也会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啊。但是像以前吧是有这种情况，生完奶以后呢，大家都特别着急，想着我怎么能够有奶呀，特别快的就找了这个 个开奶师、 推 乳师，对，完了来了以后呢，正属于生理性乳胀的时候，也不管那个3021的，上来就给你的一通的揉哈。 就现在，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这种都算是暴力开奶， 嗯， 有些是会给妈妈的胸部和乳腺造成 不可逆的一种 性的伤害的、 是的，是的，因为呢，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也见过，很多人呢来了以后呢，他我们现在这个像雪格来了以后，都是会教给妈妈怎么正确的含接呀、怎么正确的吸吮呀、跟他讲到这些重要性啊，帮助他。但是呢，有些人就不相信，他觉得我的奶少，因为每个人的生理性乳胀的情况发生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刚生完第二天就开始有了，还有的确实是第三天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还是软软的，到第四天他开始胀了，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起步都不一样，那处理起来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他没有生理性乳胀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是没有奶了，我三天都没有奶，那我就是一个是要给宝宝加上配方奶，再有一个我要请催乳师，你们不让我请就不行啊，你们不管我还不让我自己请啊，他就会这样想， 对， 所以呢，家里就会带来以后呢，悄悄地说谁呀、我们家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那儿也会在门口不让随便进嘛， 随便允许进， 对，这个时候呢，护士进房间就会发现哎锁着门呢，他说不方便进啊，这个时候说不方便进啊，最后呢等家里的老人可能就会说啊，说他觉得没有奶，请了一个催乳师。其实确实是社会上现在很多催乳师呢，现在这两年提的少一些了，而且确实也是很多参差不齐的，有些呢他完全是没有学过医的，他也不太了解本身这个乳房的生理解剖， 他只是会一些手法而已， 对对对，他只是会一些手法，而且手法的轻和重啊，包括呢他在学校，他在专门这种培训机构学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体验多少就上来敢给别人做，胆子确实挺大的啊，做完之后呢有的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烧了啊，上次我们有一个客人，就是他家还觉得就是这个婆婆说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一次就1000多块钱啊，就说的挺重要，说这个人做的特别好，后来那个当时做完之后呢，他就走了之后就觉得周围的皮肤都是红的，后来第二天呢他就又找了一个又做完之后才走了一个半小时就发烧了啊，就发烧39度多，所以呢，其实确实是，大家一定不要受到社会上一些这些方面的，就是有些人就说，那也可能他做完了，赶巧他就正好本身就通过宝宝的吸吮该分泌了，他就认为这个催乳师做的特别特别好，你看我的奶现在特别特别多，而且他又介绍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些催乳师也会在这个朋友圈里转， 就是这个圈子口传口的这种推荐其实是最有效， 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很坑人， 特别容易被人受用， 对，所以我们在这儿跟各位来普及一个概念，就是生完之后你只要去尽快的做到早接触早吮吸，没有开奶和催乳这个概念，其实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咱们也是见到很多妈妈，尤其是这个早期咱们要这个多接触嘛，勤吸吮啊，一般来讲呢我们也会跟他说，比如说8到12次，那就取个折中吧，10次左右啊，就会跟他 说，你就 说 一天喂的量 24小时，哎，问的次数，因为宝宝小嘛，早期那他的胃容量也小，那他可能吸一点他就饱了，他也就睡觉了， 然后过会儿上个厕所，对 对， 打个便就没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对于一般的，有的刚生完他会觉得特别疲劳，有的妈妈呢就说行我可以接受护士长，有的呢就说哎呀那样太多了吧，次数太累了，那我还睡不睡觉啊，他就不愿意做这些，尤其是现在姥姥伺候月子的比较多一些，说妈妈到时候说点什么他也不会计较，那个如果是婆婆伺候月子呢，他会觉得稍微说一点什么觉得怕人家儿媳妇不高兴啊，觉得心里头过不去啊，所以呢很普遍就是姥姥伺候月子比较多，姥姥呢又比较心疼女儿，她就会说哎呀虽然这个宝宝小，现在又是有配方奶，那你就让她吃吧，让我女儿这么受罪干嘛呀，你看这一晚上根本都休息不好，她就不让她喂，她说她根本就没有奶，其实不是的啊，她一天才吸3-4次，那怎么能有奶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宝宝呢这个吃不够奶，她也饿，她再一尿 那就更缺少这个进去的量不够，那会有尿里头呢会粉粉的，有尿结晶啊，是不是啊？大便呢也不排啊，因为本身前面几天会有胎便，就是那种墨绿色的， 对， 是吧？很深很深的膏状的，对对 对。 哎，到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入量进的足，那它逐渐会有过渡便，就是黄绿色的，之后呢就是金黄色的了，是母乳的，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啊， 当时我们家 肯定会知道的， 我们家就赶上过小孩子大概在7天之内的时候出现了尿有粉结晶的这个状态，我当时也吓坏了，因为突然发现，哎，怎么给他换尿不湿，就有点像砖红色的颜色出来了，然后就想这哪儿来的呢？是尿不湿里发生了病变吗？还是说因为有尿跟这个尿不湿里一些成分发生了一些 化学反应 、然后发现还是有，然后其实月嫂也没主意，她说那我建议咱们去看看医院吧。然后大概是第5天还是第6天，我们带着宝宝一起去了医院，然后医生看完说没关系的，说其实因为尿给他吃的奶太少了，之后他的尿液里面 入量不足了， 对，入量不足，然后尿液里面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于是我们就把一颗悬着的心然后放到肚子里面，之后回去赶紧接着吃奶。 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么讲述了以后，大家就能明白说开奶这个概念其实是通过宝宝来完成，让他通过早接触早吮吸来让你去最开始有初乳分泌出来， 对， 然后之后的所谓催奶这个概念也不存在，而是让尽可能的让宝宝用通过正确的衔接方式更多的去刺激你的乳腺去分泌更多的乳汁。 对， 其实宝宝的胃容量一天一天在长大，你的乳腺分泌乳汁的量也是跟着他的胃在同步增长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供需平衡一种， 供需平衡特别幸福啊。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呢就比较着急，他认为他的奶量不够，其实你只要是通过宝宝的这个勤吸吮，他是逐渐的胃容量增加，并不是说他一上来就要喝到恨不得搁到瓶子里的那个奶就有50-60毫升，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开始的奶量是完全能够满足宝宝的，那你只有通过勤吸吮，那刺激你的这个脑垂体，对吧，刺激泌乳素的分泌啊，就像咱们说白了就像一个工厂一样的，那他有需求他是不是就要下订单呀？那订单的话工厂才会生产。那你没有这个需求，你不给宝宝勤吸吮，也不让他去吃，也不让他去刺激，那他认为这个量就是可以的，他就不再生产了。 对对对。那既然说到这个奶量的问题，很多妈妈也会，包括老人家，尤其是他们会觉得说，哎呀，生完孩子要帮你下奶，这个猪蹄汤要来了，这个鲫鱼汤也要来了，这那这那鸽子汤什么都要，十全大补汤都来了。其实这个饮食也挺有讲究的，什么时候该接上，什么时候该往清淡的处理，邹护长这边跟我们大概说一说。 行的行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像在家坐月子，可能在饮食方面会控制的有时候掌握不是特别好，特别是老人老的传统，就会想着，哎呀，这要快生孩子了， 赶紧给你补 一 补，一 定补一补，什么鸡汤啦、鱼汤啦、猪蹄儿汤啦，这个一个是给妈妈补，同时也是为了我的孙子呀，我的小外孙子呀， 你吃就是宝宝吃， 对对对 对。 如果说妈妈不吃的话呢，她还会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这不是都是为了，对对对， 为了孩子， 没错没错，特别是那些猪蹄汤啊什么的，还都没有，因为要少吃盐嘛，很淡，又那么大的油，妈妈都觉得，哎呀，简直是太难了，比吃什么都难受吃的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像在我们那儿呢，一般来讲呢，雪蛤都是来了以后呢，一般都会比较清淡一些，清淡的饮食。这样的话呢，因为早期妈妈的这个乳腺管还没有完全分泌大量的乳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下这些汤过来的话呢，那只能是造成呢，这个一个是他这个乳腺管还没有完全的让宝宝吸通，这个时候呢乳汁又没有那么多，那你不停的再往下催，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了淤积和出问题，因为他那个这个猪蹄汤它胶质蛋白比较多，那它相对于那个乳汁呢也会比较的粘稠，它就容易堵奶， 就是像好的红酒容易挂壁一样。 是的是的， 对，你的乳汁一旦脂肪含量高了以后就容易挂在乳腺管上，如果经常这样挂挂挂，最后你的乳腺管就越变越细，通道就会变小，这样很容易就淤堵了。 对，所以产后呢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本身妈妈产后又出汗比较多， 对对， 是不是很多妈妈都会觉得天天在出汗，头发都是湿湿的？ 是的， 我觉得至少大概出了有1-2星期的虚汗吧。 我一直在出汗，当时 到第二个月了，就准备衔接之后的育儿嫂了。育儿嫂过来去月子会所也帮着忙看一看学习一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是虚汗，我还不信呢。我说我这就是体格好才这样，太热了。对，就是天天的一身一身的衣服在湿透。 对，所以就是说还是要补充一定的水分，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乳腺管也不至于堵塞啊。这个， 而且母乳当中大部分也都是水。 对呀，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记得我们这儿有的来了以后，老人一看说哎呀你这奶还没下来呢，就从家里偷偷的就拿来那个熬的鲫鱼汤啊猪蹄汤啊，滴着一大锅就拿过来了啊，走到门口一下就让我截住了。我一看，我说您滴了的是什么呀？就说哎呀他没奶，护士长，我看你们这儿的这个都 太 清淡 了， 对，这哪行啊，我得赶紧，我从家里给他熬的，这都是买的特别好的。我说您打住，千万不能给他吃。 对， 您觉得是爱护他，这个时候就害了他 了，其实帮倒忙。 这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心疼儿女，看心疼在哪儿了啊，这个不恰当的这个时间段它会造成相反的负面的影响，它会使这个增加它乳腺炎的风险啊，是这样。 基本上产后的第一个星期基本上还是以清淡和往外排为主的。 是的， 因为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恶露啊什么的都需要通过这比较清淡的汤去把它排出来，其实一般的蔬菜汤就可以了。 其实那个时候 非得要肉， 我觉得可能确实吃的方面来说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因为都不含盐嘛，也都很清淡。那个时候好像我不停在喝红糖水，我觉得红糖水那个时候简直是救命， 就挺补气的。 对，然后又觉得让自己觉得好像增加一些糖分和能量， 增加幸福感。 对，增加幸福感，糖分和能量，同时还好像红糖对于一些排除一些恶露啊，好像说有这样的功效。所以那个时候 红糖水是可以的吗？ 其实现在咱们那个产后一般来讲呢，是现在也不太建议喝红糖水了。 哦，是吗？ 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子宫收缩，通过哺乳喂奶这个刺激子宫收缩就足以了啊。现在一般来讲不太提倡红糖水了。 完了，一点幸福感也没有了。 所以其实让宝宝去吮吸就是最好的收缩子宫的这个方式。 对对对。 所以既然说到这儿，饮食上跟大家大概去普及一下怎么个吃法，就是千万别一下子就立刻补哈。然后接下来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在要孩子之前还没怀孕呢，曾经听过身边的过来人跟我说女生很在意的是生完孩子之后体型会不会变化，第一是不要发胖，第二就是我们的胸部不能下垂。很多人谣传说喂了奶胸就会下垂，于是就有坊间传言说 不喂奶， 不是不喂奶，是你喂但是每次你都用吸奶器吸出来，你用奶瓶喂它，这样 就不会下垂吗？ 就不会下垂，这个是个误区吧。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你用吸出来的话，那你的乳房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充盈的过程啊？ 对， 对吗？它还是要胀的嘛，要胀奶的。所以呢你要是让宝宝吃呢，它是非常均匀的，在这个乳房上它吸吮。为什么有的妈妈会比如说侧着睡觉啊，压到乳房以后会有硬结，对吗？ 嗯 啊，那我们说如果你要是拿吸奶器吸的话，吸奶器呢它是一个机械的，它在吸的过程中它只是吸在这个周围，对吗？那我们宝宝呢是一个大吸奶器，同时它跟皮肤的接触以后它是有情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刺激泌乳，刺激喷乳反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乳汁才能非常畅快的流出。所以呢咱们也当时也说到了，如果说这个硬结在哪儿，就宝宝的 调整 科调整喂奶的姿势，这个就是和这个是心心相印的，是非常有关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会所期间呢，我们也会跟一些宝妈说，在出所之前我们会教到你各种姿势，因为在会所只是短短的28天，可是我们喂奶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希望宝妈呢能够掌握更多的姿势，以便于回家以后呢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些应急的这些问题啊，就没有必要说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跑医院了，到医院去看看。其实你是正常的一个刚有一点点的，如果说是有一点淤积的话，通过调整姿势是完全能够缓解的，不至于到了发烧。 我们一会儿就会解锁更多的哺乳姿势哈。在这之前先也再跟大家这个把这个误区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女生在意的会不会下垂这个问题。它其实就在于只要比如说像奶量多的妈妈，她充盈感会比较明显，那你的皮肤就是一个正常的松，就是被撑拉的过程，所以等到你之后停止哺乳以后你再缩回去，肯定你的皮肤状态会不如少女时期那么紧致，但是只要你的前后的差 差异没有那么大，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 是的，因为它那个它到后期的时候呢，你的乳量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它也会逐渐的复原一部分。 它是慢慢的往回收 缩， 并不是一个剧烈的变大和变小的过程。 对对对，而且呢，在后期呢，你也会做一些形体的锻炼了嘛。 对 啊，像你的抻拉呀、胳膊呀、胳膊上的臂力的锻炼，它对于这个胸部的提升也都是有好处的。 产后。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去做一些力量训练，提升你的胸大肌的含量，是可以有效的解决你所担忧的这个胸下垂的问题的。 是的，是的。还有些妈妈呢，就是在这个哺乳期间呢，她就是不穿这个胸衣，所以在胀奶的时候呢，就感觉从老远你就看这个胀的这两个乳房在前面。很不舒服， 对，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说他要不下垂，那可能就有点不太可能了。 所以内衣的选择也很重要。 是的，是的，所以呢还是 可 以的。 尽管说 可 能在这样的一个奶量充盈的时期，可能他穿上一些内衣会让你感觉有一些那么不自在，但还是要该穿的时候还是要穿的。 对，就是说不要过紧，松紧度一定要合适。所以呢，咱们还是要选择一下胸衣穿，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刚才护士长也跟我们预告了，说这个针对不同的阶段，然后你的胸部可能会有不同的肿胀或者充盈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让宝宝非常智能的这样一款吸奶器来帮我们最大程度的或者最早的去抑制掉乳腺炎的突发情况？对， 是的， 可以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喂奶姿势。 喂奶姿势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这种摇篮式，对吗？摇篮式 最经典的， 哎，最经典的摇篮式， 大一最会了。 对对对 对，一开始就开始上手的摇篮式， 还有就是橄榄球，就是加球式。 摇篮式有什么要领需要告诉大家吗？ 这个主要就是咱们在抱宝宝的过程中呢，这个前面有一个哺乳枕，对吧？ 对，挂在腰上。 有些妈妈会把它放在，把宝宝就放在这上面。 嗯。 但是呢，我们也是一定要让它和我们要贴近，对吗？ 所以这个手 势前面刚才说的那个原理都是不可少的。之后呢，我们要把宝宝的颈部这个头部放在你的腘窝这个胳膊。 臂弯的这个地方， 放到这儿以后呢，它就能够贴近你了。贴近你的时候呢，你这只手 C 字形托起乳房哈 ，C 字形托起乳房，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乳头去咱们这儿 没 有，没有哺乳枕，去逗它一下。当它张大嘴的时候，你的胸往前挺，这个时候胳膊往后，往胸你这个方向， 胳膊稍微 一 夹， 对，就没问题了。但是我们在抱它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很多人在抱的时候，这个手是这样的。这哈，这样它很就是很僵硬，这个地方，那时间长了，这个地方会不会 胳膊就手腕这边 就对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喂奶呢是一个非常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我们要看到宝宝嘛，看到宝宝在吸吮，在吃的特别香甜啊，非常满足，那一定要放松啊，做好了以后，比如说像在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呢，我们后面一定要用靠枕把它靠实， 对，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 腰背一个支撑， 对对对对，完了下面呢可以有一个这个蒲团，就是那个 垫高脚的位置， 哎，对对对， 然后让膝盖也可以帮忙受点力。 如果说宝宝吃咱们的左侧，那你的左腿可以放在上面。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哺乳枕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把宝宝抱过来， 稍微 抱过来， 倾斜， 对，你就非常舒服了。一定要把肩放松。很多妈妈在喂的时候就这样架着。那你这样架着的话呢，那是非常累的，因为我说过喂奶不是5分钟的事儿，对吗？所以呢一定要放松，你的姿势放松了的话呢，宝宝吃起来呢他也非常舒服。 对， 我全都中招了，夹肩膀和那个腱鞘炎我都走一段时间都有感受过， 因为宝宝他越来越沉， 对，很沉， 然后 你总想使劲的时候你这手又很僵硬。 对 对， 是，那你的手肯定就是完了，这个腱鞘炎之后呢就真的没有力量去抱 不动，对，越来越 恶性循环， 是的，是 抱不动它。 所以喂奶的时候，你尽量的放松自己的体态，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也很有利于你产后的一个体态的恢复。 没错， 是的，是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同时呢，还有些妈妈特别爱这脖子不停的在看着。 就那么撑着 看着， 然后脖子这个脖颈 部也受不了， 这个地方也受不了了。 对对对对，其实宝宝正常含接好了以后，他在吸吮的过程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对对对， 所以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这只手叫 C 字形托起乳房，这个时候你在托着让他吃的时候呢，同时呢，你还能感受到你的乳房的这个 流速其实是完全能够 感受到、嗯、就感受到奶量在往外送的感 觉。对，昨天我在看一个妈妈吃奶的时候，她就说，她说护长，我觉得我，她现在吃的时候，我觉得我上面这根乳腺管好像 好通畅。 对对对，她都能感觉到的、嗯、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种享受，真的是非常非常、嗯、 所以这个经典的摇篮式的、嗯哺乳方式基本上吮吸到的是，因为它下颚的位置就是这侧胸部的内侧的这个乳腺的地方， 对对对，在下面这个位置、嗯、 所以这个要领就是原则就是宝宝的下巴磕冲哪儿吸的就是哪一部分的， 对，它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也 是、 哦、是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个橄榄球加球式，那我们就要这样过来了啊， 就是外侧如果你有淤堵的话， 对，这样的话呢、嗯、我们坐在沙发的时候沙发有一个扶手， 对 对吧，同时我们有一个哺乳枕，哺乳枕有一个开口对吗， 对， 那个开口就要把它从这儿插过来了，就要斜着了，就不能再在前面直着放了、 嗯、 啊，这个时候把宝宝放到这边，你看像夹着它似的是吗，其实呢你把它放过来以后，这个手它可以在这儿，这个时候喂的时候也是要张大嘴，张大嘴以后呢逗它，当它张大了以后，哎，胸往前一挺， 它这时候吃的部分是外侧的， 外侧的，因为它下 腋下外侧的是吧，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啊，一看就有体会的人才能说出来、嗯、 完全当时没吃着，我觉得很可惜，当时没要试一试这种夹球式的， 但是这个姿势确实妈妈一个人是很难搞， 很难搞定， 需要有人来辅助你、嗯、就是你摆好姿势，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把宝宝送到你手里，唯独就是记得因为这么小的宝宝他脖子的支撑力比较小， 对， 你 需要完全 拖 住颈部， 对对对、嗯、其实咱们妈妈的手稍微拢着点这儿就可以了， 因为还有一个扶手， 松的， 所以它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对对是的，是的、嗯，啊，这样的话呢，你也能看到宝宝吃奶， 对， 啊，也不费劲，也很轻松。妈妈这只手呢，也可以稍微放一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妈妈都是这只手腾出来是在做什么呢？ 玩手机。 对的，所以呢，我一看到这个，我就说，我说有的妈妈呢就特别特别的上心，不停地低着脑袋。你这个可倒好，不停地在玩手机，不看，整个不管我们宝宝吃奶的过程，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吃了多少，在不停地在，有的还在照张相发出去。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我说咱们的手机这么重要吗？ 这还不算什么护长、嗯、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喂奶的时候玩手机，还用手机砸着过宝宝、 哎、这只有说度过那段时间之后才敢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对对对，当时都不敢说。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在我进房间的时候，这是一个太普遍的现象了， 对 啊，因为手机呢你在玩的过程，其实手机也是不卫生的，对吗？ 对 对，上面有很多细菌、嗯、对对对， 是的， 确实是， 所以你肯定在这个期间你也没有注意，一般人都不太注意手机的清 洁，这个习惯真的不好，真的不好，而且关键是砸着孩子真挺疼的，你砸一下自己试试， 就当时哇就哭了，然后想哎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他就是饿了，是吧，会找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折过去， 对对对，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咱们就是通过喂奶的姿势的调整呢，对于乳房的这种保护也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嗯嗯、 啊，以至于呢咱们发现问题及时的处理，就不至于最后发展成乳腺炎发烧啊、 嗯、 啊，皮温都比较高了，这个时候去到医院去了， 对对对、 啊、 那个真的太痛苦 啊啊、嗯 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在这儿也跟大家总结几款在哺乳期间妈妈们是可以就是刚需的一些用品，就刚刚说哺乳枕，它是一个 C 状的，其实很多厂家都有、嗯、大家可以随意去搜索， 对，不 选一款你喜欢的就可以了、嗯、哺乳枕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件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在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们，有伤口的，你坐着可能不太舒服很疼会碰到伤口的，建议你去买一个像游泳圈那样的、 嗯嗯、 中间镂空的这样一个座圈， 它等于垫起来，然后 给伤口一个空间， 空间，嗯， 对对对，这种的这个小的神器其实也是很实用的。 我觉得如果再我回到坐月子那段时间，我可能会买这么一个神器， 嗯， 很需要，很需要的。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吧，就相对于那种橡皮的那种材质的，像往里充气的那个就更好一些、 嗯。 因为我们当时也试过几种，我们还买过那种有点像海绵那样子的 记忆棉 啊，对对对，后来就发现呢，那些呢都特别不好用，它坐下以后它起不。来，而且它那个一下就是它那个弹性比较差一些， 弹性 对，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是试着用，因为看到有些妈妈呢，她老是在躺着喂奶，躺着喂奶呢的话呢，有的时候呢，你躺着喂奶，宝宝也特别舒服，在这儿他就睡着了 啊。对，到后期宝宝已经变成熟练工种的时候，他就会呵着呵着睡着了。 对，他在妈妈这个怀里非常舒服，他就睡着了，他就不去特别很好的关注去吃去了。所以我们就会让妈妈坐起来，坐起来的时候说不行，我伤口特别疼。后来 想了想，最后我们就试着买了几个，哎，发现这个特别好，最后几种我们就选定了这个，就觉得挺不错的，妈妈也觉得特别特别好啊。上次我看有一个妈妈就特别有意思，她是去做一个什么项目，她就胳膊上挎着，我们就像挎着那个小包一样，把这个圈挎着。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她说我去做一个这个项目，但是呢，我觉得我离不了这个小圈，你们这个圈太好了。 聊到母乳啊，有很多这个像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有很多这个之前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也希望有任何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提问。我们节目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半个小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宗护士长。 欢迎， 你好。 刚才也对， 开心。 对，总结了几个哺乳神器哈，哺乳枕，然后那个坐垫呢，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如果你要去某宝搜的话，可能搜什么关键词都不一定能找着， 就是哺乳圈什么都不会有， 对 吧？ 你就搜痔疮坐垫。你就尬到这个点了吧， 对， 完全是一个原理。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那儿的护士在这个工作中吧，也是发现客人有这种 需求， 哎，他们就动脑筋，怎么能够让这个客人更舒服一些？哎，最后就在网上也是买的这个， 啊， 还是挺不错的啊。 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母乳当中，可能很多妈妈们都会用到的一款所谓神器，但是现在呢，可能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储备量越来越大了，对于这样的一款神器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个东西叫做吸奶器，这应该是很多准妈妈们就是这个待产包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对， 宗护士长，您觉得吸奶器的用法怎么样才是更科学的？ 这个吸奶器呢，就是品牌比较多，有国产的呀，有进口的啊，品牌咱们就不说了啊。但是呢，在这个这几年下来以后呢，因为我在观察中呢，我们也发现，尤其是比如说像早期，可能是一个是通过宝宝勤吸吮，像过去呢就会说在中间呢，如果妈妈的奶量少，中间可以用吸奶器吸一下，刺激一下泌乳啊。但是现在来讲呢，我们也会给到一个更新一点的一个这个指导，就是吸奶器不要用的时间太长。 啊，有的呢妈妈呢就说，哎呀，我这是个奶量少，宝宝又吃的又不好，那我就多吸一吸，多刺激一下。他有的一侧能吸20分钟，那就真的乳头就都水肿了。 对对对，就是到最后你的乳晕那一圈就明显是肿起来的。我也曾经因为这个事，因为我当时奶量太多，没办法，孩子吃不完，我必须要把它吸出来， 排干净。 对，一侧他就能吃饱了，另外一侧我就必须要靠排来吸奶器来吸。你到最后发现乳晕那片肿了以后，你还需要用什么？我记得是硫酸镁还是 或者是土豆片儿 啦， 去敷一下圆白菜了哈，卷心菜什么的。 而且这会影响你下一次给宝宝喂奶，因为它很疼，会影响到你这个吮吸的感受。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咱们通过宝宝的勤吸吮啊，刺激泌乳，像这个吸奶器呢，一般来讲呢，也就不太建议长时间的用。如果用的话呢，一边呢刺激呢，也就最多5分钟左右吧。别超过10分钟。这样的话呢，开始呢你可以开启一个就是按摩程序，逐渐的话呢它有乳汁分泌的话它就自动会跳过去。所以当时有的妈妈呢，我也是发现她说的，护长，我跟你说啊，我买的这个是全自动的，就是有一个那个袋子一 对吧？就像内衣穿上， 它就可以固定 好， 都 不需要用手扶。 对对对， 我当时也有这个。 了，这边腾出手做什么？ 看 手机。看 手机。 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在用这个，在用这个吸的时候呢，就不管了。这个地方其实绷得非常紧。 对。 它反而影响乳房的这种情况，整体的情况。它吸完之后呢，这个吸奶器吸呢，即使是它吸出来一部分奶，但是有很多是吸不出来的， 对 吗？它吸不出来的话呢，长时间的用吸奶器，它会觉得这个乳房的周围，特别是这个离乳晕，就是乳根部吧，根部这个地方会觉得有一圈硬结， 我 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老觉得没有放松。 没错， 是， 我就觉得我用吸奶器就达不到像孩子吮吸那种感觉。 对呀， 经常会觉得只吸到了乳晕这一圈奶，后面一大部分就感觉像硬如磐石一般。 是的， 吸不动，然后我只能通过手工推推推，推一点再吸一点，推啊再吸一点，所以我后来干脆尽量还是让孩子吃，几乎不怎么吸。 就是吸奶器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因为我们很多受众其实他是职场的背奶妈妈，如果你是背奶妈妈的话，吸奶器肯定是必备的。 对，必须要必备的。 对对。 但是说到背奶妈妈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是已经到了产假结束了128天之后了，你才会去面临上班背奶这个过程。所以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如果是在产假期间，尽量的， 还是 说活学活用吧， 用 不一定说每天都要在每次喂完奶以后， 对对对， 我都要去用一次吸奶器，或者两顿奶之间我要再去吸一次，这个就没有必要。 还是要根据情况啊，要在比如说像如果身边有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吧，我觉得这样用会安全一些啊，因为有的妈妈在用的时候确实是用的非常的频繁，而且她的负压用的非常大，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还有的在用的时候他会说，他说我吸不出来奶，那我是不是就是奶少啊，我奶量不足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吸不出来奶不代表你没有奶，但是宝宝吃呢 他就能喝出来。 对，他说那他我吸不出来，我宝宝肯定也吃不到，但是呢宝宝的体重长得非常好，大小便也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够了啊，这说明宝宝吃到奶了。他还是不信，他说在不停的在翻阅在找资料， 就是他要去证明我的奶是 power， 因为吸出来以后放在奶瓶里面有刻度，我才能我有存奶了。 而且我认为说只有吸得更多，然后奶量更多才能够喂，万一什么时候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发烧了不能喂奶了，能给孩子备出一部分的奶量出来，他总那么期待的。 其实我们过来人都告诉大家，就是他是属于大意是属于供需平衡状的， 我一袋储奶袋都没有用。 我是属于那种 奶牛， 后来家里面，对，后来家里面专门买了一个专门的冰柜来放存奶的，但是最后都扔掉了，一半是拿来做母乳皂了，另外一半是实在吃不掉，孩子也不喝冻奶， 然后其他人也不喝， 没有人给，正好身边没有合适年纪的孩子，就没有地方去嘛，最后就只能扔掉，其实挺可惜的，没有必要存那么多奶。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宝宝的吸吮达到逐渐达到一个供需平衡是最好的。 是的 啊，至于后期上班以后呢，其实在快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做准备了。 对 啊，每个妈妈也都会这样做的啊，你会通过每天吃完之后呢吸出 出一部分，逐渐的这样去积攒一些就可以了。至于上班以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忙一些，你可能分散的精力会多一些，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也会觉得我的奶量是不是会少一点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又特别想母乳喂养，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让宝宝勤吸多吸一些，这样的话呢也能追回一部分奶。所以呢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现在这几天哈，你看我刚才来的路上特别特别的热， 是 对吧，北京今年也特别热，其实母乳来讲呢，你要是喂母乳呢就减少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哎呦，母乳的时候带着孩子出门可方便了， 根本就不用考虑、 你就是一个行走的食堂， 对、 根本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放在哪儿把奶吸出来放在哪里，保不保温，加不加热，完全 还有什么奶粉的水，冲奶粉的水是不是好， 对， 是的是的， 完全不用考虑。 没错，你天这么热你不用考虑到说哎呀这个奶比如说我带着 洗出来会不会坏掉， 坏的啊，对的，你就到现在咱们国家也都不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我看都有一些对哺乳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到这个 合适的一个私密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喂宝宝了。但是比如说有些妈妈呢在出去的时候呢，或者是下班回来的路上啊，这个奶特别特别的胀，当时可能在单位没有处理好啊、没有排的稍微空一点呀，这个时候特别胀，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要相对找一个比如说洗手间，但是这个商场里头又没有这个哺乳间，那找一个比较干净一点的洗手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这个就要学会手排奶。 对，手动排奶有的时候比洗奶器更好使。 是的是的， 这个好厉害、 真的真的 就像是秘籍一样，能够学会手工排奶的妈妈好厉害，好牛掰的， 夸我 真的是这样，那就要注意卫生了，也是要洗手， 要 手洗干净，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个再有一个呢，排奶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注意的，肯定很多开始在排的时候手排奶的时候，好多妈妈特别做不到这一点哈、她觉得哎呀用完吸奶器挺舒服的，我也不用去过多的那个去管， 对，觉得好像很干净很卫生、 对对对、她觉得手排奶，当然了这个时候其实我讲的是只是路上要缓解一下，避免造成这个 淤堵和这个乳腺炎的发生，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洗干净手以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乳房抖动一下啊，让它放松一点、抖动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排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在这个乳头这个位置挤、那你挤的这个地方又出不了多少奶，又特别疼，对吧？我们在乳晕的这个后面这个位置轻轻的啊，这个向你自己的这个胸壁这个地方往下按压一下，有一个环形的这种， 它是一个垂直的方向， 对对 对, 对，就完全可以了。 对， 这个时候可能开始会出的少一点，一会儿可能就会出的比较多一点了、心情一定要放松，心情一定要放松， 根据奶量， 对，跟你奶量，但一般情况下到你上班的时候，我估计妈妈的 已经到不了， 已经还可以了。 我记得那会儿咱们两个刚上班的时候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一旦因为你的吸奶时间不够及时，当你在赶回家路上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乳房开始很疼。 就我那会儿给自己的空间，上班的空间时间是2个小时，2个小时以上我就必须要去吸一次奶或者喂一次孩子，要不然就不行。 我当时我记得是3-4个小时，我如果不赶回家喂奶的话，我的胸就很疼了、然后到家就必须需要这么一个鲜活的吸奶器，就是需要宝宝来吸，吸奶器已经不可以搞定了，搞不定了已经。 是的，是的，宝宝吃完以后你会觉得呀，一下就通畅很多、如果真的是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宝宝上来吃，像小宝宝，比如说出完满月以后，有时候突然妈妈会出门， 对 啊，在这个月子期间这么长时间我没出去了，我要赶紧出去 放放风 啊，放放风，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去买两件漂亮的衣服呀，去转一转，完了再顺便解这个馋呀、吃点东西， 一回来就忘了时间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可能就胀得特别厉害， 对， 胀得特别厉害的情况下呢，宝宝这个吸吮起来他也费劲，有的时候宝宝就不愿意吃，他胀得特别充盈的情况下就像打滑一样特别硬，他不愿意吃， 对对对， 吸不出来， 对， 这 个时 候灵活使用， 灵活使用可以稍微轻轻的手排一部分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周围就稍微松软 一点 了，宝宝含接也非常好，他吃起来就非常舒服了。 哺乳这个过程确实是挺漫长，然后过程当中你自己身体会不断有一些变化，去适应，然后去调整，包括宝宝你会发现他的嘴会越来越刁，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刚出生就是饥不择食，来口奶我就立刻喝，到后来你会发现冻奶也不喝，搁在那旁边室温的奶也不喝，这个胸部太充盈了不喝，奶太冲了不喝，奶少了也不喝，总之确实还挺难，就是 不停的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摆在你面前，但 是 这个时候只要你在母乳一天，你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保持自己心情的舒畅，有什么事儿不要太过着急上火，因为一旦心理调整不好，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奶。 对，是的是的。 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女性容易有什么增生啊，这那的乳腺的增生 都是情绪导致的，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在哺乳期的这个妈妈的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休息好。啊，很多妈妈就是说，像前一段时间有那个篮球的，有那个足球的时候，先生都要看足球， 世界杯 啊，对。所以呢，这个妈妈一想，你看平时我在以前没怀孕的时候，我是跟你一起的，都是一起看的，那现在我也适当的看一看吧，她也会睡得很晚， 被抛下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呢，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休息。调整好，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对，那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还要需要宗护士长给我们妈妈们普及一下，就是关于乳腺炎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实时的观察自己的胸部的状态，然后及时的发现自己胸部可能要焕发乳腺炎，哪些症状表明说我可能 即将面临乳腺炎的问题。好的好的，咱们把这个说一下哈。其实在喂奶的过程中呢，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乳房，有的人会觉得有针刺样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当宝宝吃完以后呢，你再摸这个地方，这个硬结还在，那还在的情况下呢，用吸奶器吸也吸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如果有相关的专业人士，你可以这个咨询一下。还有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经过这些处理以后呢，他会觉得呢，突然的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人，我怎么突然的一下全身发冷啊？ 发烧， 全身发冷要发烧，同时呢还会摸着这个地方的某一个，这个乳房的某一个部位啊，尤其是边上啊，或者是上面这个位置，他会发现皮温增高， 特别烫 啊， 发烫发热 啊，再进一步呢就会发红，这个就是一定要引起注意，也不要去随便的去找开奶师啊、催乳师去帮。帮助你去揉， 一旦有这种乳腺炎征兆的时候，就更不能催奶了，更不能通乳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专业人士指导，同时呢可以去医院就医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在医院就医的同时呢，也会还会让宝宝吸吮，是不影响宝宝吃奶的。 即使你用药了，大夫知道你在哺乳期，会给你使用安全的药物， 是的， 不影响宝宝喝奶的。 对对对，因为咱们现在那个有很多相关的这种乳腺科，针对这个哺乳期的妈妈的乳房非常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他们一定会给到你呢非常专业的指导。上次我也见到有一个妈妈，她当时她那个乳房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硬结，但是没有发烧，她自己找到一个催乳师，这个时候护士就发现了，进房间进行干预，她有点不太高兴，后来这个催乳师做完走了以后，护士就跟她说，你看你这个硬结还在啊，她这个硬结呢还在，说你这个可能就是平时原来有过这种增生的情况，她给你做完你觉得好了吗？宝妈妈说，我还没有摸呢。最后呢说，那您来摸一摸，她一摸还在。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催乳师他也会知道，他不去触碰你这个，他不去惹这个雷啊。他一旦是惹了这个雷，一摸还在。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催乳师他也会知道，他不去触碰你这个，他不去惹这个雷啊。他一旦是惹了这个雷，那他你给他做完前脚走了，后脚他会发烧，他也会找到你的，所以他也知道不会去做。但是呢，这个呢做完有用吗？ 就治标不治本。 对 对，还有的妈妈呢就会发现，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乳汁的淤积，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拿手使劲去推它，这个硬结在这儿，你不要在它的上方去推。那我们一个呢是要通过宝宝的勤吸吮，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在下面可以轻轻的捋一捋它，周围可以捋它， 就把它前方的道路给疏通了， 对，周围 不要去刺激它后方的道路，再产更多奶来堵上它了。 对，周围和就等于说是迂回嘛， 对， 迂回这样的话呢就能解决问题，它通了以后呢它自然后面的就下来了，所以你在上面给它一定的压力的话，就像一个水管，那你它里面有水， 越 压越胀， 连环车祸的感 觉。对对对，最后呢它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它是不是就散到周围的组织了，这样就形成炎症了， 是， 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以前说的就是哺乳期间什么妈妈拉肚子啦、发烧啦、感冒啦是不可以喂奶的，其实现在都没有这些说法，只要你是在安全用药的前提下都是可以不用停止母乳的。 对对对， 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在哺乳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问题，但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妈妈可能会遇到，我当时犯了荨麻疹。 嗯， 就身上会出一些小红点点， 其实也是过敏现象吧， 对，就属于免疫力可能偏低的一种状况。当时是觉得很痒，然后像风包一片一片的，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偏荨麻疹，当时忍了一天大概24小时没有吃药，但我后来发现它并没有完全好转，于是我不得不然后去医生那里开了适量适合我在哺乳期间吃的药，我发现一天就下去了。再之后我只大概断了6个小时没有给他喝我那一顿的母乳，然后我后面又开始给喂母乳喂母乳了。 对，这个时候其实听医嘱是最有效的， 对对对，在医生的指导下 我挺不过去， 所以没有必要在哺乳期间整个都让自己受很多罪，有任何病风吹草动都不敢用任何药， 真的 是 太受罪了， 没有这个 必要。24小时简直就是你又想抓又不能抓， 影响休息， 完全睡不了觉， 还影响心情。 对， 对，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我想想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回想起来，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好心情， 对，很重要。 谢谢曾护士长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这么多，帮我们理清了很多的思绪哈，包括也说明白了很多的这个误区，相信可以帮助到更多在母乳路上的这个辣妈酷爸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走得越来越顺。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在下周三的同一时间，依然是潮流梦工厂下午5点到7点的这个辣妈正传的环节，我们依然还会再做母乳的专题，到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跟妈妈们说一些在母乳期间到底能不能吃一些什么辛辣呀，什么咖啡呀，就是你们想吃那些很馋嘴的东西。 哇，这些秘密终于要被揭晓了， 终于要被揭晓，但你能不能吃，以及这个职场妈妈背奶的时候都会经历哪些，以及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调整。那今天只是一个前期的普及和一些干货哈，这个背奶姿势啊，各种的这个理论知识的基础，也再次感谢宗护士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惯例也是由我们的辣妈代表，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编辑制作的辣妈说天气送给大家。那么在节目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持续关注 FM982为各位带来的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天气有一个大亮点，那就是台风带来了一场降雨。细心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这一场雨呢和其他时候的降雨不太一样。首先呢，它的到来呢导致气温下降了。降雨过后呢，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显感觉凉爽了很多，体感上的少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天空湛蓝，天光云淡的，有一种秋高气爽的错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一次台风突然长本事了？它的影响可以波及到了北方，甚至还影响到了东北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来强势的科普一把。 台风安比能够以热带风暴级强度继续北上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登陆后的行进路线靠近海岸线，这使得安比有一半的结构留在海上，一半在陆地，海洋上源源不断的水汽和良好的环境帮助它保持了体型。二是地形相对平缓，江苏、山东大部地区都是以平原丘陵为主，坡度较缓，起伏小，对于减弱台风的强度影响并不大。而且安比并非是历史上第一个影响北方的台风，在历史上有7次台风减弱之后接近或者是经过北京，比方说96年的第8号台风赫伯，94年的第6号台风提姆，97年的11号台风温尼，以及05年的第9号台风麦莎等等。这台风后期的路径都和这一次的安比类似，曾在北方制造了强降雨。不过因为只是安比的外围环流划过北京，所以呢雨也是一阵猛烈一阵微弱，这一次的持续时间也并没有太久，但是安比之后依然是高温加降雨，这雨就是普通的对流性降雨了，再加上高温闷热的感觉又再次回来喽。 另外呢，想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日本是饱受暑热的困扰，因为中暑而送去就医的人数高达2377人，而本周呢日本依然是热度不减的正值暑假，有想要去出游到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他们是中暑的高发人群，如果说身体感受到了一点不适，就应该尽快的送去就医，千万不能马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